30%、22%、17%、11%。一寸灰的生命一路下滑，居然就到了这样濒危的阶段。虽然他看起来束手无策，虽然轮回对星星其他人的拦截执行得很到位，虽然从常理上来看，一寸灰真的已经到此为止，但是没有人就此死心。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更是不敢把话说死，因为星星这支队伍从来都不是可以拿常理推测的，出人意料的状况和举动他们做得太多太多。这一次呢，血已红，乔一帆没准备放弃，可是他能做的都已经做尽。比赛场上，天堂到地狱真的就是转眼间的事。一分钟不到前，他漂亮摆脱吴起残忍静默的追杀，回归团队，成为让轮回陷入被动的要素。结果现在，一寸灰却已经濒临死亡。没有治疗，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可回转的余地。叶修的君莫笑看似能补血，但是作为星星的一员，乔一帆再清楚不过，君莫笑的治疗只能算是吊住一口气，这在双方生死一瞬的时候或许能起到关键作用，但在这个被对方撵着屁股追杀，只是吊血毫无还手之力的状态下，多延一口气恐怕真没什么作用。对方就逼在自己身旁，多一口气也就是多一刀的事，对吴起来说这很难吗？不把残忍静默彻底引走，真的毫无机会。即便引走了，一寸灰微薄的生命在场上恐怕也不会存活太久。没有治疗的局面，这样一个残血角色，轮回无论如何也会想办法强杀掉，星星很难阻拦。但是若真能引走，这至少是一个空档，或许自己还能出一次手，用最后这点微薄的生命为战队再做一点贡献。乔一帆没有绝望，微薄的生命让他心中燃着微薄的希望。空当会不会有他不知道，他只是这样期待着，他已经做好准备。6%，希望在此一线。可当看到残忍静默起手的技能时，所有人绝望。75级大招裂，吴起将所有人心中的最后一丝期待给抹杀了。裂是一个单独技能，可是谁都知道刺客75级的五个技能裂、杀、闪、瞬、灭顺序使用，构成连击时将产生庞大的附加伤害。现在一寸灰不过6%的生命，何至于还要触发这附加伤害？只是这五个技能中随便命中两个就已经足够击杀一寸灰了。但吴起依然动用了这大招，依然是从列子起手，显然他没有在这最后一刻放松警惕，他要用这份奢侈将一寸灰连同这最后一丝希望一同了断。列，残忍静默拧身，皮出的匕首擦出一抹寒光，借着拧身，吴起顺势观测了一番周身，彻底大消隐患，同时也是为击杀一寸灰后做一些预测性的判断。他看到了叶修的君莫笑在一枪穿云的追射中有些狼狈地朝这边冲着，来不及了，吴起心下想着，这时候就算是什么远程攻击也无法阻止他完成对一寸灰的击杀了，猎杀、闪、瞬、灭打中两个就可以。谁知君莫笑却没有朝他的残忍静默发动任何攻击，君莫笑只是朝他伸出握拳的左手伸出食指勾了勾。吴起一愣，荣耀的操作自由度很高，但也没自由到有勾手指这样的小动作。这样的动作是一个技能，骑士技能挑衅，强制目标攻击挑衅者，效果3秒。操！吴起真的骂出声了。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叶修居然来了这一手，已经劈出去的那一记裂硬生生的转弯了。这等幅度的变化，不是任何人可以用操作完成的，只能是系统强加的判定。当然，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，残忍静默也不可能改变技能，将匕首飞到君莫笑脸上去。虽然吴起心里很想这样做，这一记裂最终是劈向空气，君莫笑所在方向的空气， 这个意思是要做出来的。再然后，残忍静默不由自主地朝着君莫笑所在冲来，刺杀中断。空当3秒，生命6%。所有人呆住，绝望中转机居然又出现了。几乎是随着残忍静默的转身，一寸灰也拧过了身子，刀光跟着在这一瞬间闪起，一记鬼斩，他顺势就送了残忍静默一程。再然后吟唱，没有再逃，没有再躲。6%的生命，这真的太脆弱了。没有治疗，这样一个脆弱的角色在场上，反倒更容易让全队因为要保护他而陷入被动。乔一帆已经没准备让一寸灰再活下去，他要用这最后一点生存的机会为队伍提供最后一次辅助。他瞬间已经判断出接下来局面如何走势会对星星比较有帮助。鬼神之力在刀锋上聚集着，速度竟然很快，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高阶鬼阵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出手，放下的鬼阵居然是刀阵。增加己方力量和智力，对对手则没有任何限制的刀阵。乔一帆是生怕时间不允许一寸灰进行更长时间的吟唱吧，所以就摆了一个吟唱最快的刀阵敷衍了事。很多人都这样想着，甚至不乏一些职业选手，毕竟这个逻辑是相当成立的。轮回在残忍静默被挑衅强行转走后，其他人的角色确实是立即转火向一寸灰了。他们并不想这个镇鬼再横生什么截肢，不想他再制造出什么麻烦。一叶知秋冲过去了，一枪穿云的子弹也向一寸灰飞去。他们不单单是想击杀一寸灰，他们希望快些攻击能将一寸灰正在吟唱的鬼阵都给打断。但一寸灰吟唱的只是一个刀阵，几乎一蹴而就，这两位的打断都没能赶上。于是看起来，乔一帆确实也只能选择一个刀阵，其他鬼阵怕是都会遭到打断。但是水平高端一些，看问题就没有这么片面了。一叶知秋、一枪穿云，这两个的打断来得如此之快，如此之顺利。因为这当中竟然没有星星的阻拦，两人的角色说转火就转火，一直和他们纠缠的韩嫣柔呢？君莫笑呢？韩嫣柔、君莫笑也在转火，目标无双勾月。与此同时，刀阵落下，所笼罩的也是无双勾月，是交换。这下很多人看出来了，意识到了，杜明的无双勾月强顶沐浴成风的重火力，表现惊人。但如此强硬，角色损伤确实也不少。乔一帆的一寸灰生命已经岌岌可危，在没有治疗的场上，星星没有再对他进行过分维护。空当出现，一寸灰出手，轮回急火向一寸灰，星星却急火向了无双勾月。一寸灰生命只有6%，无双勾月虽然受伤不轻，但生命总还是过半了。这个交换能完成？很多人质疑。但是很快，所有人见识到了星星的部署。转火无双勾月的交换意图是临时起意吗？并不是。韩嫣柔冲出，君莫笑冲出，两个角色所构成的完美夹击角度，显然之前的走位就对这些有所准备。苏沐橙对无双勾月不放过的强攻，原来本就是两手准备，能攻破他，就顺势一路攻下，救下一寸灰。对方如此强横硬顶，这有些出人意料。但从这时起，星星就可以谋划转火无双勾月。乔一帆清楚几队的意图，于是他最终的决断为这个计划添加了最精彩的辅助。刀阵的输出强化只是这份辅助的一部分，他丢了一个可以抢在对方打断前放出的鬼阵，这让他争取到了一点富裕的时间，然后一寸灰逃跑。生命只有6%的角色，己方要去保护时，他会显得很累赘，可若己方干脆无视，角色的存在对对手而言却依然是个负担。轮回没办法全力支援杜明，轮回必须要分出战力去追杀一寸灰。